你好，我是行无刀。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果关注排序效果，那么这个模型可以帮到你。先来讲讲矩阵分解的不足。矩阵分解在推荐系统中的地位非常崇高，恐怕本专栏介绍的其他算法模型都不能轻易地撼动它。它既有协同过滤的血统，又有机器学习的基因，可以说是非常优秀了。但即便如此，传统的矩阵分解，无论是在处理显示反馈，还是处理隐私反馈，都让人颇有微词，这一点是为什么呢？前面我讲过的两种矩阵分解，本质上都是在预测用户对一个物品的偏好程度，哪怕不是预测评分，只是预测隐私反馈，也难逃这个事实。因为算法展现出来的目标函数就出卖了这一切。得到这样的矩阵分解结果后，常常在实际使用时，又是用这个预测结果来排序，所以从业者们口口声声宣称想要模型的预测误差最小化。结果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只想要一个好点的排序，让人不禁感叹，人心总是难测。这种针对单个用户对单个物品的偏好程度进行预测，得到结果后再排序的问题，在排序学习中的行话叫做 pointwise， 其中 point 意思就是指单独考虑每个物品，每个物品像是空间中孤立的点一样。与之相对的，还有直接预测物品两两之间相对顺序的问题，就叫做 pairwise。 pair 顾名思义就是成对成双，也许恐怕这类模型对单身的人士不是很友好。前面讲的矩阵分解都属于 pointwise 模型，这些模型的尴尬是只能收集到正样本，没有负样本，于是认为缺失值就是负样本，再以预测误差为评判标准去使劲逼近这些样本，逼近正样本没问题，但是同时逼近的负样本只是缺失值而已，还不知道真正呈现在用户面前到底是不喜欢还是喜欢呢？虽然这些模型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规避这个问题，比如负样本采样，但是尴尬还是存在的，为了排序而绕路也是事实。既然如此，能不能直面问题，采用 pairwise 来看待矩阵分解呢？当然能，不然我也不会写出这一篇专栏文章了。其实人在面对选择时，总是倾向矮子中选高个子，而不是真的在意身高到底是不是1米8。因此，更直接的推荐模型应该是能够较好的为用户排列出更好的物品相对顺序，而非更精确的评分。这个问题已经有可爱的从业者们提出了方法，就是本文的主角贝叶斯个性化排序，简称 BPR 模型。下面我就带你一探这个模型的究竟。我们来聊聊贝叶斯个性化排序。在前面的专栏文章中，有一个词叫做均方根误差，被我提过多次，用于评价模型预测精准程度的。那么现在要关注的是相对排序，用什么指标比较好呢？答案是 AUC。 AUC 全称是 Area Under Curve， 意思是曲线下面的面积，这里的曲线就是 ROC 曲线。但是呢，我不打算继续解释什么是 ROC 曲线了，那是它的原始定义，而我想跟你悄悄说的是另一件事。AUC 这个值在数学上等价于模型把关心的那一类样本排在其他样本前面的概率，最大是1，完美结果，而 0.5 就是随机排列，0就是完美的全部排错。听到这个等价的 AUC 解释，你是不是眼前一亮呢？这个非常适合用来评价模型的排序效果。比如说，得到一个推荐模型后，按照它计算的分数，能不能把用户真正想消费的物品排在前面？这在模型上线前是可以用日志完全计算出来的。AUC 怎么计算呢？一般步骤如下。一，用模型给样本计算推荐分数，比如样本都是用户和物品这样一对一对的，同时还包含了有无反馈的标识。二，得到打过分的样本，每条样本保留两个信息，第一个是分数，第二个是0或者1。1表示用户消费过，是正样本。0表示没有，是负样本。3，按照分数对样本重新排序，降序排列。4，给每一个样本赋一个排序值，第一位21等于 n， 第二位22等于 n-1， 以此类推。其中要注意，如果几个样本分数一样，需要将其排序值调整为它们的平均值。5，最终按照下面这个公式计算，就可以得到 AUC 值。我在文稿中放了这个公式，你可以点击查看。这个公式看上去复杂，其实很简单，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 分母是所有我们关心的那类样本，也就是正样本，有 m 个，以及其他样本有 n 个。这两类样本相对排序总共的组合可能性是 m 乘以 n。 第二部分，分子也不复杂，原本是这样算的，第一名的排序值是 R1， 它在排序上不但比过了所有的负样本，而且比过了自己以外的正样本，但后者是自己人，所以组合数要排除，于是就有 n 减 m 种组合。以此类推，排序值为 2m 的就贡献了 2m-1， 把这些加起来就是分子。关于 AUC， 越接近1越好是肯定的，但是并不是越接近0就越差，最差的是接近 0.5。 如果 AUC 很接近0的话，只需要把模型预测的结果加个负号就能让 AUC 接近1，具体的原因自行体会。好了，已经介绍完排序的评价指标了，该主角出场了。BP2 模型，它提出了一个优化准则和学习框架，使得原来传统的矩阵分解放进来能够焕发第二春。那到底 BP2 做了什么事情呢？主要有三点。一，一个样本构造方法。二，一个模型目标函数。三，一个模型学习框架。通过这套三板斧，便可以脱离评分预测来做专门优化排序的矩阵分解。下面我来详细说说这三板斧。先看看构造样本。前面介绍的矩阵分解在训练时候处理的样本是用户、物品、反馈这样的三元组形式。其中反馈又包含真实反馈和缺失值，缺失值充当的是负样本职责。 BP2 则不同，提出要关心的是物品之间对于用户的相对顺序，于是构造的样本是用户、物品1、物品2两个物品相对顺序这样的四元组形式。其中两个物品的相对顺序取值是一，如果物品一是消费过的，而物品二不是，那么相对顺序取值为一，是正样本。二，如果物品一和物品二刚好相反，则是负样本。三，样本中不包含其他情况，物品一和物品二都是消费过的，或者都是没消费过的。这样一来，学习的数据是反映用户偏好的相对顺序，而在使用时面对的是所有用户还没消费过的物品，这些物品仍然可以在这样的模型下得到相对顺序，这就比三元组 pointwise 样本要直观得多。再来看看目标函数。现在每条样本包含的是两个物品，样本预测目标是两个物品的相对顺序，按照机器学习的套路就该要上目标函数了。要看 BP2 怎么完成矩阵分解，你依然需要像交替最小二乘那样的思想。先假装矩阵分解结果已经有了，于是就计算出用户对于每个物品的推荐分数，只不过这个推荐分数可能并不满足均方跟误差最小，而是满足物品相对排序最佳。得到了用户和物品的推荐分数后，就可以计算四元组的样本中物品一和物品二的分数差，这个分数可能是正数，也可能是负数，也可能是零。你和我当然都希望的情况是，如果物品一和物品二相对顺序为一，那么希望两者分数之差是个正数，而且越大越好。如果物品一和物品二的相对顺序是零，则希望分数之差是负数，且越小越好。用个符号来表示这个差 ,XU12, 表示的是对用户 U, 物品一和二的矩阵分解预测分数差，然后再用 sigmoid 函数把这个分数差压缩到0到1之间。也其实就是用这种方式预测了物品一排在物品二前面的四然概率，所以最大化交叉商就是目标函数了。目标函数通常还要防止过拟合，加上正则项。正则项其实认为模型参数还有个先验概率，这也是贝叶斯学派的观点，也是 BP2 这个名字中贝叶斯的来历。我来把目标函数写一下，你可以在文章中点击查阅。所有样本都计算，模型参数先验概率 P-theta 和四然概率的乘积，最大化这个目标函数就能够得到分解后的矩阵参数，其中 theta 就是分解后的矩阵参数。最后说一句，把这个目标函数简化和变形后，和把 AUC 当成目标函数是非常相似的。也正因为如此， BP2 的作者敢于宣称该模型是为 AUC 而生的。最后看看训练方法。有了目标函数之后，就要有请训练方法了。显然是老当益壮的梯度下降可以承担这件事儿。 梯度下降又有批量梯度和随机梯度下降两个选择，前者收敛慢，后者训练快却不稳定。因此 BP2 的作者使用了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训练方法，结合重复抽样的梯度下降。具体来说是这样做的。一，从全量样本中有放回的随机抽取一部分样本。二，用这部分样本采用随机梯度下降优化目标函数，更新模型参数。三，重复步骤一，直到满足停止条件。这样就得到了一个更符合推荐排序要求的矩阵分解模型了。总结一下，今天是矩阵分解三篇的最后一篇。传统的矩阵分解，无论是隐式反馈还是显示反馈，都是希望更加精准地预测用户对单个物品的偏好，而实际上如果能够预测用户对物品之间的相对偏好，则更加符合实际需求的直觉。 BP2 就是这样一整套针对排序的推荐算法。 BP2 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优化准则和一个学习框架，至于其中优化的对象是不是矩阵分解，并不是它的重点，但我这里结合矩阵分解对其做了讲解，同时还介绍了排序时最常用的评价指标 AUC 及其计算方法。你在看了 BP2 算法针对矩阵分解的推荐计算过程之后，试着想一想，如果不是矩阵分解而是近邻模型，那该怎么做呢？欢迎留言给我一起聊聊。感谢你的收听。